课堂，中了状元就已经幻想，北京是个战场，有人拼得黯然神伤。没处疗伤，我是个北京人，就生在长在战场上。过春节你们走了，说家乡话快乐吧，可没了你们，这儿还是那个梦一样的城市吗？北京，我的故乡，风沙红叶是我的成长。北京，我的梦想，在梦里你蔚蓝金黄。北京，我的故乡，风沙红叶是我的成长。北京，我的梦想，在梦里你蔚蓝金黄。 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这是老狼带来的一首歌曲，一个北京人在北京，出自2012年万物生长高晓松作品集当中。有人说这首歌曲其实也是写出了这个高晓松的一些内心感受啊，他是这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然后在北京生活那么多年，对于这座熟悉的城市啊，他的一些内心的感受。那其实不管在哪一座城市啊，当你说已经在那儿待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啊，也许是从小就出生在那儿，也许是长大之后去到那儿，但是你也待了很久，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呼吸和城市的脉搏似乎都是融为一体的，你能够感觉到这个城市它的节奏，它的律动，而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都会嵌入你的记忆当中，你的很多故事都是发生在这个城市当中的。所以可以说一个地方的记忆啊，往往是和我们的岁月和我们的时间息息相关的。张碧晨、赵丽颖带来的歌曲《忘》。 荆棘之上仰望的人会看透风尘，在这山峨必负的城，我与你共存。指引我穿越悲伤，那一次的遇见，命中注定是你。欲望将心磨去棱角，嘲笑问情从不声张。我偏要做这月火烧。 巨浪的中心，风是我思想。 这是赵丽颖和张碧晨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曲啊，《望》也是他们为这个电视剧《楚乔传》所演唱的片头曲。一位是实力派当红女旦，一位呢是新生代的实力女歌手，两个人的首次跨界合作到底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呢？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 TFBOYS 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想唱就唱。那这首歌曲其实对于很多的这个女生来说也是蛮有意义的啊，因为这首歌曲曾经是快乐女生的这个主题歌，在快乐女生的选拔赛当中，或者说在这个决赛的时候，那我们都会看到这个勇敢的女生站在舞台上去用自己的歌声唱出青春，唱出梦想。那我们听到的是 TFBOYS 带来的一个翻唱版本。 最开业的天窗对流星说愿望，给我一双翅膀能够接近太阳，我学着唱就唱，要唱得响亮，就算没有人为我鼓掌，至少我还能够勇敢的自我欣赏。想唱就唱，要唱得漂亮，就算这舞台多空旷，总有一天能看到挥舞的荧光棒。愿望，给我一双翅膀。

珍惜。隐藏在心中每一个真实的心情，现在释放出去，我想要呈现世界前更有力量的、更有勇气的声音。 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这是李玟为动画片花木兰所演唱的中文主题歌自己。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啊、一定要做自己，对吧？但是好像在某些时候我们有会忘记，比方说在恋爱到来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觉得说要讨对方的欢心，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做自己呢不是一个绝对，或者说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我们既要学会有自己的个性，但是又要学会说和自己的人生和自己的生活能够相融洽、和谐相处，对吧？好了，我们来听到林志炫的一首歌曲吧，《五二赫兹我爱你》。 咸的啊，这巧克力又加海水又加眼泪，你怕是谁啊？ 天气正好，阳光正闪耀，电极线堆叠，地址高，仰望的人很少。远方天空就像一面海，白云是浪花在奔跑，你们从不明了。又是金鱼的用五十二赫兹的频率，那唱着歌却没有人聆听，那潜水在天空里没有人爱。想的女孩，大声大声呐喊是爱，女孩听见了一切的内心却接受不到，接受不到，接受不到。 我年轻的时候就跟你一样，人醒来最大的愿望就是做最好吃的面包给我太太吃。 看城市，我孤独又在人海里无声无 息。无声无息。天气真好，阳光真闪耀，我看见自己像只猫，走向未知街角。爱的机会空格好稀少，谁可以为我占一个空格臂弯依靠？别让心寂寞像条蚤，一跳再跳。 这是林志炫带来的一首歌曲《五二赫兹我爱你》，林志炫用他的特别的声音来演绎爱的温度。五二赫兹我爱你呢是一部音乐爱情喜剧片，它是以音乐为主要表现形式，然后凭借主演的这个演唱功底啊，用一种很新颖的方式来展现年轻人的情感状态以及生活态度。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 SHE 带来的一首歌曲，也是他们翻唱五月天的一首作品，叫做《离开地球表面》。把所有的烦恼都抛开，充满魔力的弹跳啊，离开地球表面，少年人才有的心境，一块来分享。 丢掉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老高，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 从撒大从下小， 从下都有人唱反调， 恨得多，爱得少， 就像越跳越疯，越跳越高， 把地球甩掉。 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老高，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 野心大，胆子小，跳舞还要靠别人教， 恨得多，爱得少， 爱得少， 只想越跳越疯，越跳越高，把地球甩掉。 心扑通扑通的跳，心

等不到他，雨忽然一直下，打乱着画架，骗自己他就要到了。心的蒲公英